第十六集。我们把这只诡异的蜗牛扣在透明的杯子里，乌贤蝉则去给我拿酒精跟碘酒消毒。他有点愧疚，拍我的时候因为着急忘了收爪子。我倒是觉得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点疼，但毕竟情况紧急嘛，情有可原，原谅他。而且他抓到了炎灵，值得原谅。他抱着我亲了又亲，怕我生气不理他了。我看着玻璃杯里歇斯底里的炎灵问道，这东西怎么处理呢？为什么会是蜗牛呢？ 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这种人而产生的，内里软弱，只敢说不敢做，却要披着个道德的外衣作为盔甲。 说着他从厨房里拿出一罐盐来，掀开玻璃杯捏了一下撒进去。 处理方法也很简单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只要骂回去就行了。 蜗牛在玻璃杯里翻滚着，过了两分钟连着壳都消失不见了。他不会再出现了对吗？ 他会再出现，老婆，你要知道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恶语闲言，就会出现这种小东西，不过可能不会这么厉害了。你看，就连你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恶意，他们还会卷土重来的。 啊，这可咋整啊？ 让他们带着盐，内心向善就可以了。你不是有那个什么欺凌科的联系方式吗？汇报一下，让他们想办法呗。 乌贤蝉说到这里，目光炯炯地盯着我。 不过我现在更好奇的是，你为什么会亲自动手？你想啊，一般是被诅咒的人身上才会有这种东西，是不是？你看自杀的小姑娘，出了车祸的女人，还有你的英语老师，他们都是被针对才会死，对不对？ 也不全是吧。那个小偷，他不也想要杀死我吗？ 这难道还分性别吗？我想不明白，老婆想。 猫脑子就是不行，我在心里暗自唾弃，但我也想不明白。我太饿了，我需要补充能量，一顿中午饭硬生生拖到下午，我饿得前胸贴后背。叶良抱了星星出来，我们一起涮火锅。吃完了饭，我和星星一起玩乌贤蝉不知道从哪里扒拉出来的一个围棋盘和围棋。这围棋子看的还挺贵的，我拿到鼻子边上闻了闻，一股子蚕豆味儿。我塞嘴里一个，真是蚕豆。你妈的，你糊弄我！我边吃边跟星星下棋，后来星星没有耐心，耍赖让我陪他摆图案玩。他用白子围了一个圈，告诉我说这是太阳，又往里放了几个黑子，告诉我说这是太阳黑子。我夸他知道的多，他说是灿灿教他的。看得出来他很想念他的哥哥。乌贤蝉洗好了水果过来看我们。 哟，你输了，你还不如星星，看你让人围的。我的棋子怎么变少了？ 让我吃了，鸡肉味嘎嘣脆。我看着那个圈，又想起他说的让人围了，我猛然一拍大腿。 我知道了，吴贤蝉，我知道了。 老婆快说，老公听着呢。 是好多个炎灵凝成一个的时候才会出现炎灵杀人事件。你看他们耳朵上的标签是大众印象，跳楼的小姑娘被父母说成是骚货，父母肯定会告诉亲戚，亲戚又告诉无关人员，所以炎灵凝成一张纸条杀害了她。那个开车的小姑娘开的跑车说是二奶车，她被人认定是小三儿，所以才会被炎灵杀害。我的英语老师同理，一定是有很多人嫉妒她，才会说她卖弄风骚的。 老婆真聪明，那个小偷只是自己觉得你很有钱，别人不知道，所以呢是他亲自动手。刚才你想杀了星星爸爸是发自内心，而我们没有共鸣的，所以呢你想亲自动手是不？ 他说着亲了我一口，含情脉脉地看着我。星星一边啃苹果一边仰头看着我俩， 我把他一把推开了，拿出手机打开微信，给欺凌科的白沧海开始汇报这事儿。严林的特性应该就是这些。大多数人的印象会导致严林出现杀人、自发性，心里的怨念被感知，会导致严林出现并控制宿主伤人。但目前为止，不知道多少人数能导致严林成千，望查明。另外，严有一定的效果，望尽快验证。过了一会儿，那边回来一个熊猫头表情包。 收到 ，over。 你妈的！我开始怀疑这白沧海长了一个熊猫头。跟欺凌科汇报了这个事儿，我放下了心。乌贤臣带着星星画的画出门去制作喵喵事务所的招牌，留我跟星星在家看电视。电视里的新闻零零碎碎地播放着严林凶杀案，警方给这一系列案件起名叫做标签杀人案。我叹了口气，星星有样学样的跟着我叹了口气。星星叹什么气啊？ 我想念灿灿哥哥，他怎么还不醒啊？ 他左右望了望，见叶良没有出来，小声地在我耳边说道： 哥哥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 啊？什么秘密呀？ 其实灿灿哥哥已经醒了，有好几次妈妈上夜班，我们就在家里一起玩呢。 嗯？好几次？ 是啊，那几次妈妈都得半夜回来，灿灿哥哥就不知道从哪里出现，和我一起玩了。他每次都把我哄睡着再走，他说现在时候不到，不能出来见妈妈，就让我保密，说他还睡着。 最后一次见灿灿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搬家的时候吗？ 是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看见哥哥的时候，他都比之前要透明一些。我觉得哥哥要死了。 星星这么总结道。我小心翼翼地问道：他之前一直说灿灿是睡着，现在却说灿灿要死了。那你觉得死是什么样子的？ 死就是会到天上，过几年再回来啊。那到时候我就是姐姐了，我可以保护灿灿。 灿灿的尸体被养在这灵气充沛之地，我原本以为过个几年就会复活，但星星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乌贤臣在回来的时候手里也拿着一叠寻人启事。 哼，他还没走呢，还在楼下扮演着妻子负气出走苦苦寻觅的好丈夫，只字不提自己还有个儿子已经死了。 他觉得灿灿不是亲生的，他觉得是我给他戴了绿帽子。他带孩子去做过亲子鉴定，证书出来了他还是不信。那段时间我公司亏空了几万块钱，我用家里的存款补上，他说那是我贿赂医生的钱。鉴定出来的那一天，他晚上强奸了我，他说这次一定要让我怀上他的种。 他无力地笑了一下。 我怀灿灿之前他也是这么说的。 灿灿死后你没有报警吗？ 我哪敢报警啊！我要是报了警，警察带走了灿灿的尸体，我该怎么复活我的灿灿呀？ 你应该明白，养尸最后你以为活过来的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一个行尸走肉的怪物。他永远不会长大，也不能吃东西，只能做简单的互动。到时候你走了，星星走了，灿灿怎么办？ 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可我是一个妈妈呀，猫先生。 我沉默了，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温柔又自私的母爱，就如同汹涌的河水 奔腾而来。